家真係好緊張啊！前少少開呢個節目，大家都話究竟今晚有冇事啊？咁樣 係啊，大佬真係會唔會好似何俊仁咁樣俾人揼啊？係 啊，咁就啱啱喺半個鐘頭前咧就有新聞啦。咁啊，何俊仁咧就喺呢個天后站翻屋企嗰陣時咧就出閘，就俾幾個黑衣人咧就襲擊。咁咧就佢應該就唔係太大嘅受傷嘅情況，唔算。 因為佢自己話係醫院啊， 佢自己去咗律敦治，仲要係等緊分流添。 係。 咁即係等緊分流嘅話， 即係唔係好急啦？其實 係啊， 咁大家可以打個電話俾佢去慰問下佢嘅，其實 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威嚇嚟嘅，其實呢個擺明就係兇你啦，其實係。 呢個就我見到啲新聞話區選之前，其實佢同區選咧，其實已經係冇乜關係嘅咯。 佢又冇去選， 佢冇去選啦。 係啊， 係啊。 咁佢就基本上而家。除了跟肥佬黎做節目， 是就是這樣 的，是連我跟我做節目都已經暫時停了那不關我事啊。如果是會不會因為肥佬黎遇襲呢？ 不知道、就是、 我覺得都是一個、就是、在選前的暴力行為呢都目的都是一樣的，其實就是令到大家覺得香港粒粒亂， 很牙煙， 很牙煙，不要出街，不要去投票，不要選舉，對家的鐵票就會發揮他的這個最大的作用。 其實兩手準備，我覺得就一手準備呢，就其實他、開始營造這個緊張氣氛。但這種緊張氣氛其實你都要劃線，究竟你其實多久之前你要決定如常舉行先的選舉？是 我覺得現在他就馮華都今天說了，他說即就算是都可能如果那些區投不到票就是那個區， 是整區是吧，即還是那個 選區、 那個 選區喂會累街坊的，這個是會 那呢就究竟對家都可以搞事的嘛， 是 啊，你知道現在的掟汽油彈的很多都是即是卧底來的嘛。 其實包括其實說真的 你問我，我就覺得上個禮拜呢、這個城大隔離的又一城呢其實都很可能是鬼做的，大佬。你有什麼理由你下午其實你中午你已經刪了了，整個是。喂，你怎麼會入到去然後可以燒聖誕樹呢？其實是。 咁爆玻璃都好專業嘅， 係啊，好專業㗎呢啲嘢係。 咁而家就基本上蒙咗面，警察就話我點知你係邊個？咁市民都係咁嘅質疑啊，你蒙咗面，我點知你係邊個咧？ 再加上你有咁多呢啲插裝架喎，啲前科，喂大佬，我真係唔能夠信你喎。 咁而家根本因為對警察嘅信任咧就跌破底價啦嘛， 係咩？但係而家邊個即係啱啱上任嘅？ 滿意度最高啊！ 係咯， 仲繼續話 Asia Finest 啊！ 哦 ，OK。 咁你問下毛漢咪知咯？毛漢就話亞洲最恥辱啊嘛。 係咩？咁我覺得佢未講個主語啫，滿意度係邊個滿意度啫嘛？其實 咁啊，梗係啦，個 subject 我哋成日以前造句都係咁啦，學英文細個就係你分咗個 subject 係邊個先得。 包括你而家咧，即係其實佢話咩忠誠啊嘛，係咪？佢而家改咗嗰個服務承諾。 服務承諾係啊。 係啊，即係佢由呢一個咧，就係叫做係即係佢咩咩心系社區，而家變咗心系社區，唔知忠於乜鬼嘢嘅，其實係。 咁啊，任佢噏啦。 係啊。 咁啊，講開啊何俊仁嘅襲擊咧，我哋之前咧就另外我哋今次城寨有五個人出去參選嘅，其實 係 好多嘅。喺呢、這個 咁啊，變咗城寨黨， 計呢、這個即係最大民主派之後，第三大民主派之後。 哇！你可以同阿 Gary 分庭抗禮。 咁啊 ，Gary 啦 ，Gary 我哋主持人啦，咁 Gary 其他嗰廿幾個候選人都算係我哋噶啦。 哦，咁樣，即係咁啊，雙重政黨啫。 係啊，咁咧就仲有阿莊榮輝啦，阿 吳 海欣啦， 有民主黨。 係啦，咁就仲有阿 Lance 啦，咁樣，咁啊 Lance 咧就上個禮拜已經遇襲噶啦。咁就喺俾人襲擊之後咧，咁就街坊出嚟聲援，咁就防暴警察就入去，咁咧就攞曬呢個胡椒噴霧嚟恐嚇啲街坊，咁星期日咧又再入去即係復仇啦，咁就拉咗啲街坊咁樣。咁就我喺度呼籲大家咧，記住就係支持我哋城寨嘅候選人，即係我哋支持嘅候選人。咁咧就直接即係我哋節目主持人嘅咧就有四個，范國威、莊榮輝。吳海欣同埋阿 Lance 殷佩林， 係喎 Lance 係啦，咁啊 Lance 咧就有個後援會嘅組織嘅，咁咧就有啲大家睇到啦，呢個 Lance 選舉後援會 QR code， 咁啊希望大家就打時碌架 Lance 就有用嘅，就專係咧長台打呢個美黑波落美袋咁樣，咁就希望佢能夠打敗呢個民建聯嘅明日之星嚟嘅，佢嘅對手啊，大家記住係民建聯嘅明日之星嚟嘅。就比起打敗呢個何君瑤咧更加重要。 係。 咁因為咧就係咧，如果獵殺咗佢明日之星嘅話咧，就勾跛咗佢呢個接班人。咁所以咧，大家記住嗱，呢個就係選舉後援會。如果你哋係希望喺選舉裏邊出一分力嘅， 你哋覺得對於呢個運動，好多人就留言話俾我聽，我咩都做唔到，除咗喊，千祈唔好咁諗。我話俾你聽啊，除咗喊之外，乜嘢都做得到，包括選舉。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參加呢個 Lens 球援會，我哋冇乜嘢都冇，勝在有民氣、民意同埋人手嘅啫。係咪？講鐵票、講無限資源、講中票，乜嘢都冇嘅。即係呢個係大衛對哥利亞嘅一個遊戲。咁所以大家記住，如果你係屬於嗰區嘅話咧，頭先我哋講嗰幾個候選人咧，咁你哋咧希望就係咧，大家除咗自己嘅投票之外，每一個人都可以幫佢拉多啲票。你哋嘅朋友、親戚、同學、同事，總之係嗰區嘅，咁你大家揾到噶啦，其實即係打入去就揾到佢哋喺邊一個區嘅。咁就呢一個選舉咧，其實我覺得係對我嚟講，我覺得進行好過唔進行。順利投票好過要押後， 絕對係。 因為我成日都講，我話呢個係對建制派點對家話要做嘅嘢，你就千祈唔好做就得噶啦。佢話要押後，即係話咧押後對佢哋有利。咁啊，葉國軒啊等等一路都話唔應該選啊，因為對佢哋唔公平啊咁樣。 係啊。 咁但係咧，林鄭就稱過度過咧，就係咧，佢就知道如果咁樣押後咧，仲大鑊過圍攻李大。一個民主選舉被取消，你喺國際社會嚟講咧，香港就陷入一個嘅。即更大鑊的情況。 區選的官尖咧，其實而家係吸引到西方世界啦，其實係好關注。 觀察香港嘅變局啊， 包括歐盟啊，歐盟都話其實係區會選舉係民主嘅信號嚟，應該盡力咧就如期進行嘅。其實呢樣嘢就係、是、咁除此之外啦，其實話我琴日見到即係嗰個嚟自美國嘅一位牧師，咁佢喺呢一個咩尖沙咀啊嗰邊個警署，佢外面去做祈禱咧，佢都為我哋區選祈禱喎、啊。即係其實佢其實美國其實都出過聲嘅，包括呢一個選舉，即係親香港嘅所羅門於啊，佢哋嗰扎其實佢哋已經一早係響曬胎，喂你唔好亂嚟啊，係嘛？唔好借啲嘢嚇，又用呢一個緊急法，跟住又要推呢一個選舉。 而家暫時都唔敢用住， 唔敢用啊！ 緊急法， 因為高院咧就其實嚇打窒咗佢啦嘛，已經係。 係啊，呢、這個判詞咧就聽日會再詳細嘅，即係聽。聽呢個嘅即係判詞之外咧，控辯雙方咧就會決定會唔會上訴。咁我估就特區政府一定會上訴啦。但係嗰啲咁嘅撲街民建聯嗰啲死曬去邊咧？當日又話講呢個蒙面法幾咁緊要，又出嚟全部撐噶嘛。係 啊， 係 lobby 呢個蒙面法係李慧瓊啊、譚慧珠嗰啲班嘅粉腸嘅喎。係 啊， 咁而家發覺喂。那些法律專家，我呢些法律嘢，我啊信梁家傑，唔可以呢班人。 啊，確實係啊。 佢哋一早已經話違憲嘅啦，其實。咁啊，結果判出嚟，當然係咧，因為記住阿梁美芬咧，其實咧佢最先攞個法律學位咧就係大陸法嘅，唔係普通法嘅。 係。 然後喺人大、人民大學跟許崇德攞咗個學位之後，先至喺城大。城大啊，仲要記住，唔係廣大啊，就攞翻個呢個普通法嘅學位嘅，應該。 即係補辦，即係補攞嘅。 係啦，咁咧就如果梁美芬呢啲所謂法律專家意見都信得過嘅話，就豬乸會上樹啦。咁所以就大家記住呢個嘅蒙面法呢條帳咧，其實。要找回民建聯去找的，其實 大佬啊，他拘捕了600多人，因為蒙面法，是 他就雖然就說只是因蒙面法而起訴的就很少數，但其實很多落 charge 的時候是落埋蒙面法 的, 面法的， 他不是一條 charge， 他現在說只有三個人呢，其實就是 single 只是用蒙面法去 charge 的，其他那些呢就是說可能有非法集結加蒙面法，是兩條控罪，有些三條控罪這樣放下去的。那現在的話呢，就那個律政司就沒有辦法提高的了，我覺得蒙面法已經 是。如果是單告你蒙面法，那些很難提高 咯。其他那些當然他會用非法集結啊、襲警啊、公眾地方行為失當啊等等呢啲咁嘅。 根本上咧，其實你蒙面法咧，其實喺呢兩個月以嚟咧，你係好難單以蒙面法去拉你，因為蒙面法佢自己本身你亦都有個背景，有個現場背景，喂，你係唔係嗰個非法集結嘅場合嚟噶嘛？如果係嘅話，即係喂，俾你拉得嘅， 一定係中咗非法集結先啦。 已經係中咗非法集結。喂，如果佢係如果佢自己本身都中得非法集結，嗰條友都唔驚啦。講真，點會驚你幾個月控罪嘅蒙面法啊，大佬啊！ 但係呢個又睇到咩呢，就係、是、林鄭月娥嘅政府咧，其實係即係冇道德、冇操守之餘咧，連佢哋嘅即係基本嗰個位置啊，緊守個普通法嗰個位置咧，做唔到啊！佢初初其實佢抗拒嘅。好明顯，如果你問下嗰啲咁嘅垃圾湯家華都話得俾佢聽，其實用緊急法嘅方式去立得唔得嘅。你諗下，即係話成個特區政府裏邊，由律政司裏邊嘅呢啲嘅法律草擬專員，到行政會議裏邊嘅法律專家，全部都係廢嘅。喂，大佬，你鄭若華唔識啫，因為可能 跌落地下，跌到個人 short 咗咯，可能未跌嘅嗰陣時應該。在倫敦上個禮拜跌啫嘛， 即係呢個叫 London Beach is falling down。 London Beach falling down 係啦，咁咧就 London Beach 咧就你唔識你都寫信去英國問一下啲大把啦，再唔係問一下余若薇嘅細佬余若海都得啦，專嚟幫政府打官司嗰啲，睇睇嘅話喂咁樣得唔得啊？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就係咧，佢而家去到一個政治掛帥啊，完全係服務於政治目的。好啦，結果你就引申出咩咧？人大釋法呢個危機啦。而家人大法工委啊，港澳辦就發爛渣啦，著火啦，就係話我叫你搞，你搞完之後，你法院竟然話我哋違憲咁樣。係 咯， 咁大佬啊，喂，香港嘅 邊個俾佢先？ 係有權去審議嗰個法例本身有冇違反基本法嘅？咁梗係啦，呢個常識嚟嘅呢個係。 喂，大佬啊，1999年第一次嘅釋法。嗰陣時嘅係咪雙飛案啊？係基本法廿四條， 掃把頭搞。 喂，嗰陣時就正正就係因為其實香港高等法院即係終審法院其實就係作咗個判決，先至去提請人大釋法嘅啫嘛，有個程序喺度噶嘛。邊個話香港嘅法院即係唔可以搞啫？其實係。 同埋要 initiate 嗰樣嘢本身啊，嗰個判決就係個法院決定係咪需要問。人大的意見， 是沒錯， 其實法院自己去決定需不需要問人大的意見。但 是這樣說，現在就其實是自從這個一地兩檢之後就做壞了規矩了， 是強硬來的。我不是說現在去到一個地步什麼呢，就是為了止暴制亂，就是將一個香港一個相對比較成熟文明的一個管治體制，理性的體制，英治160多年發展出來，亞洲一個相對比較文明的城市管理的體制，過渡到一個大陸落後野蠻，有黨由黨國機器集中所有資源去控制的一個體制。你看到的啦，香港人由6月12日以嚟，其實講嚟講去咩五大、六大、七大訴求，乜都係假。本質上只有一樣嘢，就係香港問題，香港方式解決。 係 獨立調查警報。其實我哋過去南丫海難好、觀塘樓塌泥好、元水事件好、嘉里大火好、元旦踩死人蘭桂坊好，其實係查咗 N 咁多次嘅啦，已經係。 仲有最新嘅沙中線啦。 係香港根本一個習以為常去調查一啲大規模嘅意外，或者係咩咧？係有公共利益大量，即係有一個高度嘅公眾利益嘅一啲嘅政策嘅失誤嘅問題，係嘛？短裝事件咧，沙士咧。有咩問題？呢個就是香港問題，香港解決啦。1966年蘇守忠勞期嘅九龍騷亂，咪發表咗一個九龍騷動報告書咯。咪一樣揾個法官坐喺度，咪叫埋蘇守忠上去作供添啦。1966年嗰陣時，有乜嘢咁大不了？正正就因為中共用佢嗰套手法嚟去鎮壓香港，結果就越鎮越暴，越鎮越暴啦。 唔係呢個就係全面管治權啦，就唔可以香港問題香港解決啊嘛。全面管治權嘅意思，佢就唔會理你香港嘅規矩，因為佢嗰套 mindset 就係一種大陸嘅 mindset， 就係黨國機器控制一切咯。 係啊，就是、 我叫你法院要唔可以理，總之我三權合作打呢個嘅止暴制亂，你法院就要識做，佢就係咁啊嘛。因為法院喺大陸後邊有個黨委喺度控制噶嘛，係咪？究竟判你明明係平時？在街上丟垃圾桶就是這個燒垃圾桶就是可能判一年而已，因為現在要嚴打，所以就判你死刑，那個就是法院後面有個黨指示他怎麼判嘛。好了，這個就是香港人的抗爭，一直到現在都是，就算是對於整個所謂止暴制亂，為什麼和理非都不切割，一直走到現在呢，就是大家對於香港淪亡成為一個內地那種體制的一個反抗來的。其實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一定是 favor 示威者的，其實是吧，可能是對警察有利的。這個只不過大家堅持跟一個香港的核心價值，回到一個法治、人權、自由的方式。現在不是，現在中共就說，我估計這個政治風波連法院都摧毀了。 哦，這個很明顯的了。 它就是什麼呢？其實是由為什麼中共的管治模式是會小事化大、大事化危機，敵人是會由一個人變成一條反革命的路線，然後變成全個國家陷入動亂，是不是？一個在安徽省在自己的屋企後門靜靜養隻豬的人，就會變成是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的中堅，然後再駁上去就是中國克魯曉夫那裡了。喂，他是這樣的模式的，其實是。那你想想，即是說香港，你望翻轉頭，這半年來那種的痛苦，大家那種的沉淪，覺得香港正正就是他用內地的一國一制、中共模式 嚟去取代你香港嘅模式。如果用香港方式行事，一早解決咗，我話俾你聽。第一，嗰條法例根本唔會上。一百萬人上街之後，已經撤回。但係正正就係個黨國機器控制住嗰啲商界啊、石禮謙啊、梁君彥啊嗰班友，大家都唔敢出嚟，去喺個法案委員會組成唔到嘅，等公開反對。成個議會就控制喺個黨國機器後邊，先至上馬啊嘛。好啦，到上馬二百萬人出嚟啦。就係、是、個黨國機器裏面就牽涉到習近平嘅權威、 面子啊，仲有。 如果讓步嘅話，就會令到當日力挺呢個法案上去嘅中共顏面無存，所以咪一路頂落去，結果就年青人一路一路犧牲。你問我成件事本身問到最後咧，其實係相當荒誕，我覺得成件事啊，係咪根本就唔係我哋想象中咩恐怖主義襲擊啊、咩顏色革命啊等等？你上街問下琴日出嚟聲援理大嗰啲市民，我朝頭早見到佢哋真係可憐，你知唔知啊？我做直播嗰陣時候，係一啲連口罩都冇嘅市民，只係戴住一個嗰啲嘅醫院嗰啲口罩，呢把長遮，然後就諗住一齊向呢個警察嘅防線衝鋒， 冇 gear， 冇經驗，冇 gear， 跟住砰砰砰，催淚彈一射過嚟，即刻作了受散，就係一啲咁嘅普通市民嚟嘅啫，其實。跟住警察就話嗰啲嚟去聲援嗰啲都係咩嘛？縱容嗰啲暴徒嘛。大家其實根本上就係對於嗰個嘅香港之所以變成咁樣，係出於一種不憤，然後靠一種嘅警察嘅暴力去回復個社會秩序。呢、這個只係中共喺新疆同西藏可以做到嘅嘢，而唔係香港可以做到嘅嘢。盧偉聰落任之前喺《星島日報》嘅訪問，佢都講咗啦，政治問題終歸都用政治方式去解決啦。他自己都知道的，是怎麼可能好像現在這樣是不斷用警察的暴力升級止不到暴，八月七號之後一路講到現在，你想想，喂大佬，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已經是去到第四個月都止不到暴， 還要是越錯越離譜，包括這個蒙面法就是啦，你看到這個叫做是港澳辦他怎樣去死撐這件事啫，其實是港澳辦就係話：喂，大佬，你係冇權挑戰呢、這、一個即係人大常委嘅權力，即係佢覺得釋法就係人大常委嘅權力嚟嘅。跟住你法工委嗰個講法咧，仲離譜，即係好似好喺度恐嚇你咁樣樣。法工委嗰個叫做咩莊鐵偉啊，佢就喺度話：喂，有啲人大代表好不滿，強烈不滿啊！喂，大佬，你真係黑社會噶嘛？喂，我後面有啲僆好 唔妥你， 係啊， 係嘛？我幾個坐管唔妥你， 喂，咁樣樣都得嘅喎？呢啲係 唔怪之得馬道立要撇啦！我話俾你聽，呢單嘢如果上訴到去終審法院，先至係爆炸性。亦都會以林鄭的做法就冇得不上訴去終審法院、一定硬去的，明知冇 case 都好，結果就會引爆人大釋法嘅啦。 越多越嚟越多地雷啊！而家係 係啊，咁你引爆到人大釋法嘅話咧，咁啊結果咪大家又會繼續咩咯？繼續上街咯，係咪冇唔會停嘅噃？點解咧？就係、是、你走去呢啲叫普新救火，新不盡火不滅。普新救火就係你抱住啲柴走去救火。每一次你制暴的其實是警察，你用警察去止亂。昨天我跟阿卡文在這個柯士甸道、國士道一帶的時候，真的看到那個情況，即是已經由西灣河槍擊之後一路見到了，其實出動飛虎。為什麼呢？因為我認得那架灰色那架的飛虎隊那架車，好了，我以為飛虎就是反恐啦，咁啊，再望一望佢身上邊嘅裝備啦，我喺直播裏邊都影咗俾大家。其實一支就係追擊步槍，喺條街嗰度行 的。rifle 嚟啊嘛，嘛 追擊步槍啊，綠色病嗰只，唔係嗰啲， 即係淨係可以射實彈㗎啦。 唔係 AR 十五，追擊步槍只可以射實彈，係 啊 ，sniper 嗰啲啊， 係啊。 然後跟住 MP5 嘅輕機槍，記住 MP5 輕機槍咧就香蕉夾嘅，嗰個彈夾係冇可能入到嗰啲橡膠子彈落去嘅，係實彈嘅全部都係。咁咧就一路沿住國士道耀武揚威喺度行，行到去彌敦道，然後咧就啲嘅市民就喺度鬧佢啦：你好威咩？咪清潔喺度執磚，快啲執啦咁樣。同喺十一月十一號喺西灣河清磚嗰啲防暴警察一樣。好啦，就忍唔住扯火啦，忍唔住扯火就將啲磚咧就抌去路邊，咁啊踢去路邊，咁啊飛到我哋啦，咁啊我哋唔出聲。咁啊其中有個女人掟到之後咧，佢望一望都行啊。咁有個記者睇唔過眼，嗱佢都好客氣，佢話： 佢都唔係一開口話黑警，佢話阿 Sir 你唔好咁樣掟啊，會掟親人噶咁樣，即刻埋去指住佢，想喐佢咁滯。好在其他記者喺度，有其他記者喺度，所以我話你咁嘅狀態，喂大佬嗰個飛虎隊嚟嘅， 早幾日喺佐敦， 唔係咩咩咩散仔館嚟嘅大佬。 早幾日係咪撈嗰個係咪商台嘅記者，咪就係俾人哋射 後邊一槍， 係啊，橡膠子彈射背脊啊嘛， 射背脊射中個背囊，好彩 係黐線嘅，其實係。 咪你諗下，喂大佬嗰個係所謂。警隊裏面的精英之中的精英，是受到呢個反恐的訓練、空降、特勤、潛水，乜都識嘅，係咪？曾經被香港電影界捧為呢個嘅呢個即 係偶像啊，係 啦，黃敏德啊嗰扎捧為偶像，咩陳冠希啊嗰啲，大佬你即係當日我見到嗰個形象，飛虎隊個形象，嗰個墮落咧，即係如果我係曾經睇過呢啲電影咩《飛虎紅心》啊嗰啲。都受佢哋影響嘅人咧，都覺得好傷心啊！其實成班爛仔喺條街度巡邏咁嘅喎，大佬揸住嗰支係呢個 A X 咩三三八嗰啲英國追擊步槍，揸住 M P 5嗰啲德國嘅輕機槍嘅喎，大佬啊！ 而家你個飛虎隊咧，你要揾電影人拍嘅話咧，我覺得最適合嗰個應該係揾阿張耀揚拍差唔多嚟就係、 是。張耀揚都唔夠惡，我 係咪都唔夠惡啊？ 唔夠！ 要揾阿大佬 B 喎，可能要 大佬 B 又老得滯。做飛虎教官就差不多，係咪？可能要請翻成灰安上嚟。 成灰安去咗啦，大佬啊！ 請翻佢上嚟先得。 唉，又唔係 嘛？即係你諗下，喂，以往你就話一出親嗰陣時咩飛虎成名係咩咧？就係圍剿呢個碗沙街呢、這個鞋劫集團啊嘛。 其實就係對付嗰啲省港騎兵。 喺呢個嘅回歸前，點解經常俾記者跟住佢哋去拍咧？就是因為呢用這件事來去震攝這個省港騎兵，我相信昨天他們在街上 巡邏都是一樣，其實用飛虎出來巡邏，其實我覺得很odd的，其實你巡邏得你就真的這個即是有那麼專業就得那麼專業，他又不是整班爛仔這樣的，在踢磚的，一路走沿著彌敦道在將磚去兩邊這樣踢的，在這裡你說執他又不憤氣，其實因為被人在那裡嘲笑， 是啊， 說你清潔工快點執吧，這樣但是他就不憤氣，而實際上呢結果就是產生了跟很多市民其實基本上是一些無謂的衝突的，我覺得對整件事來說是完全沒有幫助的，就是這樣。那你想想吧，一下就動一下就拿槍指人，現在你看到昨天啦， 是啊，指指公平，其實現在是 十萬人去解救呢個理大嗰陣時咧，其實好癲嘅，係呢個油麻地啊。 油麻地佢應該其實佢喺嗰個廟街嘅嗰個位啊，其實係爭持咗好耐嘅。我見到係 壁街， 係啊，廟街係啦，壁街啦， 壁街就人踩人啦， 係啦，壁街已經係之後嘅啦，已經係十點到嘅啦，其實係喺差唔多八。 係咪公眾四方街嗰個入口同彌敦道嗰度？係 啦， 嗰度爭持，嗰度就一路由晏晝我喺度嗰陣時已經開始緊嘅啦。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唔係夜晚黑先出現。 你見到嗰十萬人咧，其實佢係分兵兩路嘅，一條咧就主要就喺呢一個彌敦道直攻啦，另一邊咧就係見到係尖沙咀嗰邊，好似彌敦，好似係廣東道嘅嗰邊，係朝住外圍咧海旁嗰邊殺入去嘅，其實係。咁嗰邊都好多人，咁亦都有啲咧電單車車隊添嘅，其實。 所以就係嗰啲遊繩落嚟嗰啲就俾電單車車隊接走。 係嗰度係啊，就係嗰度七鹹道嗰個天橋嗰度係接走咗嘅。 嗰個 係 一個好大嘅漏洞嚟嘅。 九點鐘 主要嘅嗱，我估佢哋當時咧主要個戒備就係呢個嘅嚟聲援嗰啲市民。係。咁結果咧就變咗漏咗個，即係將個焦點轉移咗去嗰度之後咧。他就在那裡遊繩下去就走了成100人的差不多，到他發現來走來的時候已經走了差不多， 因為有些即是 你見到有些你現在直播年代啦，會有些人會有個即時新聞見到這些東西，那很容易打草驚蛇，其實是 是 啊拍到 很大， 但是蘋果拍的時候已經走了， 是但是那裡已經是百多人了，已經是百多人了， 就是主力的任務派咯， 就是最所以呢其實就我見到啊這個明報，明報好似唔知琴日定朝頭早啊，咁其實就係講就係揾到一個小學中學生，佢做訪問，佢話真係好冇癮，因為好多玻璃仔已經走曬啦，剩翻係嗰啲咧 中學生啊咁樣樣，因為其實而家見到你話今日你剩翻落嚟咧，今日而家許智峯， 許智峯再入翻去係 啦，再入翻去咧，佢見到而家其實就應該得翻廿零三十人到嘅啫。咁、你廿零三十人咧，其實就到此為止㗎啦。其實就佢哋係形式上面咧，叫做係守到最後嘅啫。其實係意義唔大。你話唔被捕亦都好難，因為其實你去到廿零三十人咧，其實你嘅身份咧好難唔敗露㗎啦，已經係。你俾你走得出去咧，其實你嘅身份咧已經被人釘住咗嘅。其實，尤其係你見到琴晚有好多家長已經走出嚟啦，其實已經豁咗出去。佢走得出嚟咧，其實已經係預咗你拉 嘅 啦。 嗱，坦白講，我就贊成阿張大民嘅講法嘅。佢要告佢哋涉嫌參與暴動嗰啲困難嘅， 係 因為佢要證據咁樣。 你要搜證嗱，有啲人咧就難啲，有啲人就難唔入罪啲。即係譬如你係俾人哋射曬呢一個水炮車藍色水咁樣樣嘅。咁你點樣解釋先？係咪？咁但係你話後勤嘅，有啲煮飯啊，有啲做即係記者啊，或者做急救啊嗰啲。喂，其實佢如果自己本身你真係冇乜咁樣嘅傷痕嘅話，難去舉證㗎嘛。其實 嗱，我覺得咁睇，除咗法律嗰個觀點之外，你亦都要從一個政治角度去睇。我覺得嗰個檢控嘅程度嚴與寬個網要幾大咧？亦都好 depends on 咧，嗱，因為呢啲嘅今次被捕已經去到接近五千人 total 啊， 你就理大呢一鍋咧，佢就話四百人咧係告暴動，四百喎，好大鍋，四百以咩概念咧？係即係等於四倍佔中喎、 嗱，呢個咧係有一定難度 嘅。 個問題就是當然佢可能請翻大量嘅退休警察去翻去做舉證啊，睇 video 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最終咧，亦都係一個政治角力嘅問題嚟嘅。我覺得好多人糾纏喺究竟特唔特赦，要政府應承特赦。嗱，呢個特赦嘅問題，我覺得咧，你而家呢個階段嚟講咧，佢一定會強硬。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新上任嘅特首，我成日都覺得你要令到香港回復一個正常嘅管治，呢個唔係求搖，示威者向你求搖嘅問題。呢個亦都係你作為一個管治者你嘅選擇嚟噶。如果你嘅選擇係要嚴打到底嘅話咧，咁即係話香港未來嗰五年呢個新任嘅特首都唔會有任何嘅 honeymoon， 任何嘅蜜月期，都係繼續出唔到街。律政司去到外國都係會撲街嘅。你咪要咁咯，係嘛？即係好簡單嘅啫。你以為今年冇年宵啊？可能出年都冇噶，萬聖節都冇噶 ，Christmas Eve 都冇噶，因為你冇辦法回復常態嘅。如果係咁，喂大佬五千人，喂就算你話告暴動罪，我當你當中可能告六七百人啦，告暴動罪，你諗下嗰個係幾大嘅審判嚟嘅嗰個係，喂大佬台灣港足咁多幾廿年嘅美麗島大審判都係講緊十零人嘅啫喎， 係啊大佬，你而家你加泰隆尼亞搞到咁大鑊啊，其實都係九個人嘅啫，其實係 判咗刑嘅九個人，人哋獨立添啊，真係 係啊。 咁你諗下，如果你嘅控告嘅對象呢、這個，所以我話呢個都係一個政治角力嚟嘅。其實，如果你而家係要，當然佢一定會止暴制亂，就為咗執行中央嘅指令，就一定係會滴水不漏，有咁硬得咁硬，你睇到噶。嗱，我唔信嗰啲商界啊，你見到咧，其實理大嘅校董林大輝啦，林大輝後邊佢校董會主席嚟嘅喎，後邊當然就係唐英年啦，因為林大輝就係唐英年嘅家臣嚟噶嘛。咁你後邊包括香港嘅主流商界咧，石禮謙啊，嗰啲全部都係同一個即係集團噶嘛。你諗下，如果佢哋都指唔掂警察嘅話，即係話政府都指唔掂嘅喎。其實你見到林鄭係今日先死出嚟嘅啫，琴日都唔敢出嚟講嘢嘅喎。 係啊， 佢就而家就話我責成咗呢個鄧炳強就係呢個兩大原則咩人道同埋呢個嘅。和平解決咁樣， 佢仲話：我原本都想入去， 因為費事火上加油，我都想入去遊說。喂，大佬，佢邊度敢出嚟啊？你睇到前線，我都話琴晚你睇到嗰啲新聞片段直播，一個曾玉成話曬都係建制派嘅大佬，係嘛？張達明唔好計啦，係嘛？另外鄭成龍曾經做過監警會， 兩個都係，兩個都係。 跟住仲有啊邊個咧？啊林大輝咧，係咪入去嗰陣時？但係咧，前線嗰啲警察臨尾走，你記唔記得？ 係啊， 佢守門口嗰條防暴警察。 佢就話：嗱，我哋而家咧就其實和平離開嘅，跟住守門口嗰個人係蒙住面嘅，就話：而家唔係話我，你話和平就和平，你要問過我，我俾你和平先至和平，咁樣嘅喎。喂，呢啲真係綁匪嚟嘅喎，其實係。 唔係，我就話呢個唔係日治時代軍警政權係乜嘢？我話俾你聽。 就係咯， 即係話。 你建制派的大佬，嗱，我覺得啊，啲人話佢入去救朱鎔基嘅孫女，我就唔係好信嘅。其實，即係當然，佢係找尋一個叫姓朱、叫朱媛嘅女仔。 嗯， 咁佢事後佢有解釋嘅，佢就話咧係一個家長托佢揾嘅啫。其實，咁呢個家長究竟係咪朱鎔基嘅仔朱雲來咧，就唔知啦。 是 但是呢你他入去去带啲细路出嚟，其实教协亦都带咗一班校长入去噶嘛，去带嗰啲中学生出嚟。好啦，呢、這个肯定你问我啊，我觉得系政府授意嘅。如果冇政府授意嘅话，佢哋点可能入到去呢？你睇下段崇智，大佬嘣嘣两嘢就中 T G 噶咯，都唔会睬你噶。所以我话你而家睇到嘅其实。從中大、理大，你都睇到嘅，根本而家就係一個嘅軍警政權，後邊就係中共冇噶啦。軍警政權裏邊戒嚴部隊司令員就係阿鄧炳強， 係。 然後戒嚴部隊政委就係而家喺深圳港澳聯協調小組副組長、中國公安局局長邵克智，就係呢兩個嘅啫。我覺得你見到全部廢曬嘅，其他嗰啲。什麼你為什麼你問剛才那一幕，我覺得很經典的，其實那個防暴蒙面蒙面匪徒蒙面綁匪想不想和平是我話事，幾有型啊，你想想。 不是，他這個真的人生高峰來的。喂大佬，對面那個是港大教授，以前做監警會的，即係以前做監警會咁樣俾你咁樣去鬧法， 仲有建制派大佬咧？ 係啊，喂，真係人生高峰嚟嘅喎，威到咁樣， 幾嗨啊！我諗 係啊， 哇，翻去錄低佢回味無窮啊！真係日日睇翻呢段片直播添，回味無窮添啊！真係，所以我就話你喺咁嘅情況下邊嘅話，大家睇到嘅喎，呢一條嘅強硬路線就只有會貫徹到底嘅啫，我覺得。咁我哋休息一陣先。 好， 大家記住啦，我哋呢個快速支付系統 FPS 開通咗噶啦，咁啊 number 就係26296640。 好啊， 多謝大家課金支持，拜拜。 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係牛肉。最紧要是乜嘢？汤底唔系，系牛肉。 好食嘅，好食嘅。